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到北京移动购新机优惠高达3000元，承诺最低消费可用100积分兑换超值流量包，积分当钱花，快乐加倍享。现在发送 5G 手机到10086了解详情。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燃在东京特别节目，我是小丽。 早上好，我是孟群。 相信大家伙儿哈，利用这个周末的时间，尤其是昨天晚上一起观看了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早上起来应该跟我们有点聊的吧。 嗯， 有看懂的，有没看懂的哈。 所以说 有好多这个想表达的，也可以在我们的早上节目当中跟其他的家里人一起来分享。 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之一呢，就是昨天晚上的东京奥运会开幕式，您印象最深刻的瞬间是什么？ 好多个瞬间哈，印象深的，反正是有的呢，感觉是跟咱们有点文化同根那意思哈；有的呢，好像就没太看懂，或者有的朋友说，哎，这开幕式看完之后，有不少年轻人都去回看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当时哈那个盛况。 嗯。那么昨天的开幕式结束以后呢，今天就进入到了正式的这个比赛日了啊。今天呢会有多项比赛，那么今天呢也会有第一枚金牌产生，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呢，就是您预测一下今天中国奥运代表团的第一枚金牌将会诞生在哪个赛场。 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可能是因为啊，昨天大伙儿看的都比较晚，反正小丽睡的时候已经是2点多了，这会儿才7点多哈，很多朋友都在迷迷糊糊当中。那来了之后也别忘了给我们打个卡，尤其是早上哈、坚持锻炼的朋友，今天天气还是保持着比较暑热的感觉啊，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注意生活的节律哈、尤其这么热的时间，在看奥运会的时候呢，也要保重身体哈。也有朋友说了，这我都看不过来了，今天要关注一下女足生死战呀。 嗯，大家还记得今天下午的比赛啊，这是对赞比亚，应该说对中国女足来说呢，是一个算作机会的比赛吧。 嗯，俊说了，家里人早呀，我呢没在北京休假呢，去青岛了，海边5公里溜达呢，一边听着海浪声，一边听雄鸡，哎呀，太美了。 在休假的时候呢，关注奥运会听节目，我觉得这种感触的话，以后我也要体会一下啊。 这晨晨还说早安啊，奥运会真的来了，您这会儿才开始感叹呀，昨天这个开幕式哈、有哪些精彩的瞬间啊，包括您看到的有意思的一些话题，别忘了跟咱们的家里人一起来分享。也欢迎5434甲骨安闲人北三儿踏雪寻梅工体老球迷，大家周末好。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燃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Good morning. Buenos días. From G. 明亮的阳光带来新鲜资讯，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早安，奥运。 北京时间昨晚，东京奥运会呢正式开幕了。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式在东京新国立竞技场举行。我们来听本台记者齐良博来自东京的报道。 昨晚， 随着日本网球名将大阪直美在东京新国立竞技场点燃奥运圣火，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式拉开帷幕。奥运之光辉映飘扬的五环旗帜穿透新冠肺炎疫情阴霾，为人们带来了温暖和力量。开幕式上，中国女排运动员朱婷和跆拳道运动员赵帅共同高擎五星红旗，和中国体育代表团一起步入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中国体育报记者苏畅昨晚在现场观看了开幕式，当中国军团走进体育场的那一刻，他表示自己的内心心潮澎湃。 当中国代表团入场的时候呢，我还是比较激动的，因为无论说是从整个东京奥运周期的备战过程来说，还是说从2020年突发疫情一直到现在这么长一段时间来说，我也是比较了解中国代表团的很多运动健儿们，他们为了东京奥运会所付出的牺牲，流的汗，流的泪。我觉得东京奥运会的顺利举行对他们来说就是他们最好的褒奖，无论他们在这次东京奥运会上能够获得怎样的成绩，但我相信所有的中国体育健儿只要是站在了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他们就是胜利者。 在本届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由777人组成，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奥运会，将参加全部33个大项中的30个，全部339个小项中的225个，也是境外参赛小项最多的一届。 我一说来打卡，9144说准时打卡，老河头，可能是因为我上早上的节目现在少了哈，对您这个名字不太熟悉，说今天早上6公里完成了，感谢您来打卡，也感谢您跟咱们家里人分享您的健康的这个经历哈。有空的时候常来啊，最近这段时间东京奥运会火热进行当中，有空的时候呢也跟大伙分析分析啊，您这个平时保持健康的秘诀。无时无刻不在说，昨天晚上我就在某站看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啊，看很多年轻人在一边看正在进行的东京奥运会的时候呢，据说就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哈、都在回看某站的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来对比嘛，还是觉得哎呀，咱们北京奥运会的时候那可以真是用激动人心来形容。而昨天这个东京奥运会的基调是相对来讲，尤其是前半部分还是比较冷静一点的哈。 没错，其实在今天早上呢，我过来是打的这个顺风车，其中开车的那位师傅啊，是多次一起合作哈、他是咱们垂杨柳医院的一位值班的大夫，住院部的大夫，已经有这个50大几了，还提到呢说2008年咱们那个还是不错， 相当棒哈。 对， 为什么不说了，哎呀，其实呢还是挺科幻的，就是入场仪式之后那个无人机慢慢的就变成一个地球的那个形状，那一块很科幻挺漂亮的，大家也看了那个图片啊，有很多新闻社都发了图片。再有就是超级变变变的那个50个运动项目那图标非常的日本，还有就是他们的入场仪式的背景音乐，各种游戏，各种动漫。哎，对，我在朋友圈发现不少人都在感叹，哎，我刚才没听错吧，是什么什么游戏的吧，虽然好多游戏我也没有打过，基本上都没打过，但是同龄人那些80后啊90后他们啊听这些音乐都非常的有感触哈。 再回到这个开幕式当中啊，在昨天晚上的8:45呢，在入场仪式当中是轮到了咱们中国代表团出场了，最终呢是被安排在了第110位出场啊。那奥运代表团咱们的人数是777人，这个数呢很好记，其中运动员431人，是海外奥运会参赛规模最大的一次。身穿新的版本出场服装的中国队呢，是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新一届的奥运会赛场当中，非常热情的手舞着国旗啊，虽然戴着口罩，但是不难看出啊，中国代表团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意，向全世界致意，在传递着和平友谊的奥运会赛场呢，展示出了新一代中国人的风采和精神面貌。 开幕式上，女旗手朱婷，咱家的闺女，有花戴，戴的是红头绳啊，选了中国红，所以说这次登场啊，运动员也是非常的有心哈、中国运动员这个红色的海洋啊，非常的亮眼。对于昨天的开幕式呢，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和东京奥组委的这个主席桥本圣子，他们也是有长长的致辞哈、让人印象深刻，也给参与了奥运会的所有人更大的激励。我们来听记者李维跟您一起回顾。 Dear athletes, dear Prime Minister Suga Yoshihide,

对东京对日本的压力也是太难了。这点我觉得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就是我们都做过综合性运动会，那么这次呢，像疫情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所以呢，可能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呢，在这个开幕式的表演当中，前半小时就给人感觉特压抑。那么后来随着各国运动员入场以后，哎，开始有一种体育具有改变的世界的力量。我觉得这次他206个国际奥委会206个都参加了这个入场式，这个比北京奥运会人还多。北京奥运会最后是203个。从这个体育的精神来看，我还是觉得还是挺有这个体育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点火仪式，我是觉得，因为最后一个点火一定是体育界非常有影响力的，大家比较公认的。那么可能赛前呢，大家都觉得应该是大阪直美。我觉得这一点呢，最后点火的人是大阪直美，可能也是众望所归吧，在日本也是众望所归，包括对日本体育了解的这些人，哎，也是觉得哎，大阪直美这个腕儿够。 Mr. Wake 说了，其实最后点燃火炬的人我还是很意外的，因为咱们之前都在期待是不是一个卡通人物啊，或者是动漫人物哈、啊，难道是我们把节奏带歪了？ 这是因为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结束之后的最后的安倍晋三以超级马里奥的形象来这个展现在大众的面前，所以说一下点燃了卡通的热情啊，就大家对于这种仪式当中点火的卡通元素的期待应该是比想象当中一个运动员我觉得大了很多。 可能大家因为对这个点火啊抱有很大的期待，或者是有很多的想象、 希望有些创意在里面。 哎，先想着哎，这个也许是这个，也许是那个，甚至什么哥斯拉了版本都有哈、 所以说最后的结果是超出了大家的想象， 是非常的简单和直接，就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运动员一位姑娘来点燃，反倒让大家觉得哦还是这么回事儿， 默默的简单的平淡的 但其实也是最核心的哈。那么也说到昨天的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您觉得哪些环节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哈、别忘了跟我们互动。任我行说了，其实啊，这个能在疫情之下顺利的进行这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你看着这个体育场也没有观众哈，表演哈也是顾及到各方面的内容嘛，突然也是感觉到有一种莫名的尊敬哈。好，那昨天在开幕式上看到的哪些有意思的环节，别忘了跟我们保持互动。那来说说昨天可以关注到的一些细节吧。比如说开幕式当中的运动员的情况哈，数了一下，有9位乒乓球运动员担任旗手，分别来自于叙利亚、圭亚那、新加坡、斯洛文尼亚，还有波多黎各的2位，多哥、尼日利亚和摩纳哥。其中12岁的叙利亚小将亨德扎扎是奥运会历史上年龄最小的乒乓球运动员，他在史上也是最年轻的奥运参赛选手榜单里排在第5。是自1968年罗马尼亚花滑选手阿特利斯·胡斯蒂乌之后年纪最小的运动员。而且比较令人感动的是，我觉得除了新加坡的于梦雨之外哈，其他这些国家的乒乓球运动员按说都不是乒乓球的发达国家。 对， 所以说哈，这加起来9位运动员能够来代表乒乓球运动啊，我觉得也是特别令人感动。 尤其是波多黎各呢，这2位旗手啊，就男女旗手呢，都是来自乒乓球这项运动啊，是我们就可以展开想象，是不是这是对组合，是不是要参加今年新设的混双的比赛？ 查查去哈。 阿德里安娜·迪亚兹和布里安·阿法纳多尔。 当然他们站在赛场当中呢，也不是说非得要跟我们运动员，尤其是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员一较高下，水平怎么样比一比哈。我觉得他们能够代表这个国家站在乒乓球的尤其是奥运赛场当中已经是胜利了哈。 是的。另外昨天晚上开幕式呢，很多的游泳运动员担任了所在代表团的旗手啊，其中呢像澳大利亚的这个坎贝尔啊，当然是游泳的凯特·坎贝尔，这也是坎贝尔的这个第4届奥运会，他会参加的项目是女子50米自由泳、100米自由泳，同时和队友一起呢将争夺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的金牌。 还有很多您非常熟悉的，听着都很耳熟啊，比如说韩国的黄善宇，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包括像这个排球名将金软景，他们一起来担任韩国的旗手。黄善宇呢是 男子200米自由泳世界青年纪录保持者，而且在这个项目当中是非常有实力来冲击奖牌的。那么奥运会延期一年，也给他像这样非常年轻的选手更多的机会吧。包括西班牙的贝尔蒙特，这是西班牙第一位获得奥运金牌的女选手，今年呢她会参加女子400米混合泳、1500米自由泳和800米自由泳的比赛。名将匈牙利的切赫已经是36岁了，第五次参加奥运会，获得过6枚奥运奖牌啊，还有像马耳他、以色列、洪都拉斯、罗马尼亚、波兰、马耳他刚才说了，还有玻利维亚等18个国家和地区，他们都是选择了游泳选手来担任旗手。 嗯，那么昨天在旗手这个群体当中啊，刚才呢我们是按照项目来分类的啊，刚才说到的这9位乒乓球选手的担任开幕式旗手，以及18个代表团的这个游泳运动员担任旗手。那昨天还有一位旗手呢，就属于这个网红人物，哈哈。他是来自唐家的，赤膊上阵秀肌肉的那位唐家小哥。 嗯，我们是用服装来分类的哈，这个光着上身就来的，但是也是习惯了的。唐家小哥，其实我一直也是比较关注他，他的全名叫皮塔塔乌法托法，是一位跆拳，目前是跆拳道运动员。那么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时候呢，他在赛场上是止步第一轮，但是因为他的形象火了。开幕式上呢，穿着汤家传统的服饰，上身哈非常健硕的肌肉，下面漂亮的裙子。那么在里约奥运会结束4个月之后呢，他又宣布说，玩了这个夏季项目之后，我要再去玩冬季项目了。哎，转型为冬季项目的越野滑雪运动员。那么在转年的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又一次代表汤家代表团，在非常寒冷的环境下，还是他的民族服装这一身儿哈。当时我说，这小伙这身材没变呢， 保持的真好是吧？ 从夏季奥运会到冬季奥运会跨项而来，还是老样子。哎，没想到在冬季奥运会上又看见他了。同样啊，他还是要参加跆拳道比赛，再次担任他们国家的旗手。我昨天还跟咱们的另外一位记者哈陈默说呢，必须要来北京冬奥会，再来咱们北京跨界，北京可冷啊。 所以说青林少年在聊天室里说了，汤家抹油哥，北京冬奥会欢迎你来当旗手啊，继续保持现在的造型。 我们北京哈、那可是再下点雪，欢迎你到北京来， 欢迎。 嗯。而且呢，昨天的开幕式当中，第四章就是展示中国，就展示日本传统文化这一块，不知道大家伙看没看哈？反正有一些呢，可能您看着眼熟，有一些也觉得有点陌生哈。嗯，说说这个五环标志的展示吧。五环展示的时候呢，拉出来是3个圆哈。当时我还跟咱们的同事猜呢，我说其他俩圆怎么升起来呢？或者是怎么表现呢？表现的方式也是比较的简单，原来是用人力拉出来的。 对， 嗯， 第四章在开幕式第四章呢，是展现了日本的传统文化啊，应该说也是别具匠心的。就是1964年呢，东京曾经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在开幕式的五环展示环节呢，展示了木质的五环。随着五环的打开呢，两届东京奥运会也是紧紧联合在一起。这个木质五环呢，挺有深意的。就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时候呢，运动员从全世界带来了树种。57年后的今天，那这些种子呢长出的大树是被用来建造很多个这届东京奥运会的比赛场馆，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奥运五环。 嗯，跟您解释一下您就明白了，您再回忆一下这个细节哈。无论是奥运会还是残奥会，比赛场馆还是奥运村，都是大量使用了日本各地采伐的木材，而这些场馆呢也成为展现日本木建筑文化和木工技艺的场所。哎，想起来了哈，在开幕式上有不少来表现木工场景的这个细节。使用木材最多的场馆是有名体操馆，紧随其后的就是奥运会主体育场新国立竞技场，使用了来自日本40多个县的木材。 嗯，就我们知道呢，日本是一个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那么尤其在木材这方面的话呢，他们应该是使用起来的效率和使用率是非常高的啊，这一点的话应该向人家学习啊。另外，运动员入场仪式环节呢，第一个入场的是希腊奥运代表团啊。有意思的就是这次开幕式的国名标牌被设计成了漫画对话框的形式，看着很卡通，可以感觉主办方还是别具匠心的。另外，为了可持续发展呢，所有的队名牌都是由可回收的 PET 塑料瓶回收制成。 嗯，您发现这个标牌当中有很多汉字您都是认识的哈。 对， 有一些呢是可能却笔少画的，但是有一些呢是完完整整的汉字，有一些是繁体字，比如说英国啊就写的是汉字，引起了很多网友的热议，还说哎写的好标准啊。 嗯，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马耳他里边的耳，我就能看出来就是耳， 非常的熟悉哈。再有呢，在开幕式开始阶段，也是多次展现了反映这个疫情的这个因素哈。刚开始的一段表演呢，居家运动就被展示出来了，还有虚实结合的红色线条相互拉扯，来象征疫情当中人们纠结的心情。这一段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跟我们同事还讨论呢，他们说：“哎，小丽姐，你觉得这个是什么意思？”我说：“怎么看着像血管？” 嗯， 哎，别说，猜到了几分呢、啊？ 对， 啊，这段舞蹈呢，我们也是请教了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的主任如秀英，她在昨晚的体坛夜话当中哈、啊，也是对这一段进行了解读。 开幕式前边呢，我们看到的这个舞蹈。人数非常少，是独舞，这是在奥运史上的开幕式上也是少见的。正是在这种敬意当中，我们也能看到奥林匹克文化深邃的地方。奥运会的开幕式可以说是人类创造的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精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当中，它更多强调的是将奥林匹克教育的元素，将音乐，还有呢就是青少年，再有呢是竞技运动融合到一起。所以他的这个入场式之前，他这几个要素结合的，我个人认为结合的非常的好。三名青少年是用三种语言来发出邀请，邀请众多的全世界各国的各地区的运动员的代表来参加开幕式的入场式，这是一个元素。另外一个我看到呢，就是他的音乐和所有的奥运会的比赛项目的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合，深刻的诠释了在奥林匹克主义当中它有一个要义，就是 blending sport with culture and education， 就是将竞技运动与文化和教育做完美的整合。 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回顾昨天的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您都看到了哪些有意思的环节哈？也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同时呢，今天也是第一块金牌产生的日子，咱们来预测一下中国代表团的首枚金牌将会落在哪个项目当中哈？闲人北塞说啊，汤加的运动员还能参加冬奥会呢？他们那儿有冰雪吗？人家还是越野滑雪的运动员呢哈。 另外，北京方舟基业呢，在微博里说，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代表团出场啊，那一瞬间，他说我闺女激动都跳起来，这比关赢球还高兴。这个四连得看一次哈。他说其他表演的话，他觉得没什么新意啊。方舟基业说了，也许是文化差异，他们扮演的那个有那角色，没看懂，怪怪的， 嗯， 好害怕。 我最喜欢的可能也跟大家一样哈、啊，就是。体育标识的那个小蓝人儿、小蓝白人儿，那个展示真是太有意思了哈！也有朋友说超级变变变真会玩儿，任我行也认为说，我觉得最好玩的表演就是那俩演员，一共是仨演员，你发现吗？穿白的那个背景，一共仨演员，后来都站上了领奖台，他们都是胜利者。说这些演员演的奥运会的比赛项目那图标太有意思了，变来变去的。林公子也说，这比赛标识那个展示真忙活呀，但是真是好形象啊。 所以说其中也能看出来呢，超级变变变这个综艺节目在咱们国内的它的传播率还是非常高的啊，一提到这个综艺节目大家都会有印象。 嗯，这个节目也是在亚洲地区非常受欢迎哈、啊，重在表演嘛，我觉得那个环节真是既省钱又有趣，而且给人印象深刻哈、 啊。对， 好，那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回忆广告之后啊，还有更加丰富的内容，尤其是首枚金牌如何诞生，我们一起来讨论。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每天播出十多个小时奥运特别节目，全天全频率滚动播出奥运最新消息。每天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每个时段滚动播出奥运报道。早上7点到9点，中午12点到12点半，傍晚5点到7点和晚上9点到10点半，还将推出4个新闻互动板块，通过全景奥运会、奥运零距离、奥运奖牌榜、站在东京看北京等栏目，全面及时深入报道奥运会，设置全天候的听众网友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还将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听听 FM 客户端以及新媒体矩阵开辟奥运专栏，每天更新短视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产品。欢迎大家在早上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燃在东京特别节目，陪伴您的是孟群和小丽。别忘了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来回忆昨天晚上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您都看到了哪些有意思的场景、印象深刻的细节，同时一起来展望哈第一个正式的奥运比赛日当中哈首金产生，您觉得中国代表团这块金牌会落在哪个项目当中呢？昨天有很多细节大家都关注到了，国安4955说了，我看到牙买加女骑手跨着男骑手的胳膊就入场了，俩人不是一块举的，是特亲密。 对，是举着旗子还得这个拽着旁边的女伴。 你有没有看到斯洛文尼亚这个男女进场的时候，那个姑娘特别好看吧，像仙子一样，是不是啊？很多这个朋友圈的朋友都拍了那个姑娘的图哈。 特梅普这朋友说了，火炬打开挺平常啊，没有什么太多的新意和创意在里面。 跟你想象的斯科拉，跟你想象的这个怪兽点燃这个圣火是不太一样的哈。男人说了，看了开幕式有点小感动，在这样的情况下，能举办这样一届开幕式也是很不容易的。大家都知道这两年全世界经历了什么，筹办这样一届奥运会真是太难了，感谢日本。 哎。另外孙艳娟说了，中国军团出来的时候呢，感觉我特别的自豪。 哎，真水无香说，昨晚这开幕式受到疫情的影响，科技是亮点，氛围呢虽然不太壮观，但是召开真是实属不易。 对，而且无人机的技术呢其实已经是非常普及了啊，而且在平常的咱们的一些年轻的群体当中啊，有一些朋友呢都会用无人机当做一种游戏来玩，但是昨天在开幕式现场当中，无人机的这种变换使用在空中没有出现任何的瑕疵，我觉得这一点完美的效果还是令我非常震撼。 瑞说了，昨天开幕式感觉就是超级变变变是最好看的节目。 嗯， 哎，非常有趣哈，而且三位表演者也是节奏啊弄得非常的怎么说特别贴切哈。看到运动员的入场式，林巴格说了，我还普及了一下知识哈，有些不太知道的国家一出场赶紧就搜了解一下，增长了地理知识，每4年应该更新一下，您今年是第5年哈哈。 另外呢，俏也说了，这个文化不同，所以说通过奥运开幕式，通过奥运这个平台展示一下也无不可。 嗯，也有朋友说，是不是有点太简单了呀？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那可能咱们有些事情您习惯复杂吧。 简不简单？我们来听梁岩，好多朋友都在说梁岩和梁叔，请梁叔给大家评一段啊。他认为现场氛围，要说啊，这个安静确实在历届的奥运会当中还是比较少见的，但是能举办实属不易。 赛场内外，全面解读，极速锐评。 通常我们形容一场比赛啊，它的受关注度啊，怎么怎么的热闹，形容这个赛场的氛围的时候，常用的一个词就是座无虚席。但是你看到昨天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那个现场的时候，应该换一下这个词哈，叫做座座虚席啊，每座都是虚席。你什么时候见过奥运会的开幕式是这样一种安静的环境当中来进行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哪还有心思去关注这个开幕式上啊他们的这个表演，他们的编排是不是的热闹，有没有什么文化内涵，然后和历届和你以往见过的一些奥运会的开幕式进行一些比较啊，谁的场面更宏大，谁的这个设计更精巧等等。 我觉得我根本没有心思去想这些。就是当那个开幕式之前，我真是很早就坐在电视机前等着1987那个画面出现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种很沉重的东西吧，就像那个重锤在敲击我的这个心脏，咣咣咣咣。当开幕式一开始的时候，变成那个一变成零的时候，我真的是眼泪都快下来了。我确实没有什么兴奋和激动的感觉，我就是感觉到一种苍凉悲壮，因为在这样一个寂静的环境当中去开奥运会，真的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这说明了一点吧，就是我昨天早上其实已经说了，不必去分析人家这个分析人家那个了，能够把这个奥运会延期的奥运会还能够在延期的这个日期里如期举行，这就是人类的胜利，这就是人类在和大自然既斗争啊，又和它亲和，不断的亲和，不断的斗争当中，我们和疾病，我们和自然这个斗争当中呢，顽强的我们又站起来了。所以就是我说过啊，一年前我就说过，如果当人类能够再一次站在奥运会的起跑线上的时候，这已经是胜利了。而这个时候你也就没有必要再去想，哎呀，这个场面怎么样，是吧？好多人我看了一些那个弹幕也都在各种各样的这个分析啊，哎呦，这个怎么那么简单啊，那么简陋啊。其实我倒觉得并不简单，并不简陋。能把它办成，日本的这个奥组委方面，包括东京人民吧，日本人民已经为奥林匹克运动做出了他们能做的这种奉献了，这真的是一种无私的奉献，也表明了奥运大家庭的团结，也表明了一个人类的一个团结。即使是我们看到了那个伴奏乐啊，我那个开幕式上说，有人说，哎，这怎么是大家很熟悉的什么动画片啊、游戏啊里面的音乐？其实生活就是这样的啊，我们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生活的一种状态。其实不必搞得那么的过于的拘谨，那么的严肃。每家有每家的理解啊，每家有每家的手法，每家有每家的表达。不用说，非要用谁家的和谁家的去比。这就是人家东京奥组委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奉献给奥运大家庭，呈现给全世界人民的一届盛会吧，特别的盛会，也是送给奥运的一个特别的礼物。 每日精彩早知道，今日看点。 有关开幕式的话题，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哈。昨天看到有哪些有意思的细节，包括对今天哈首金的期待，都可以在咱们的大家庭当中跟其他的家里人一起来分享。来看看开幕式之后的第一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多个项目当中将向哪些这个奖牌哈，包括哪些项目发起冲击呢？到底是这个金牌会落在哪个项目当中啊？先请林苑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哈，先看一个总，然后一会儿我们再分着说。 开幕式后，7月24号，东京奥运会第一比赛日将在7个项目上产生11枚金牌。这其中，谁将为中国代表团在东京赢得第一枚金牌，令人期待。 1984年7月29日，第23届奥运会的第一天，中国射击运动员徐海峰在男子手枪慢射比赛中一举夺冠。 从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徐海峰零的突破开始，射击就是奥运会中国代表团首金产生的大户。最近5届奥运会上的首金都来自射击。北京时间上午9点开始进行的女子射击10米气步枪比赛中，中国选手杨倩和王璐瑶将一起向金牌发起冲击。 Gold medalist and Olympic champion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杜丽。 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首金杜丽，8年后2012年伦敦奥运会夺冠的易思玲。似乎又一个8年后的东京奥运会上的首金，注定重新聚焦到女子10米气步枪。21岁的杨倩和24岁的王璐瑶虽然都很年轻，但是有着属于女枪手天生的强大内心，特别是杨倩， 14岁在浙江省运动会打出40发399环的成绩，让时任国家射击队总教练王毅夫赞不绝口。15岁入选青奥队，16岁通过射击冬令营进入清华附中学习，比赛学业双向兼顾，考入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射击比赛之后，北京时间中午进行的举重比赛里，向金牌发起冲击的又将是一位年少成名的选手侯智慧。昵称小猴子的侯智慧，5年前在到达巴西之后，因为突发膝伤退出里约奥运会，那时的他还不满19岁。5年后终于能够参加奥运会女子举重49公斤级比赛，他将为中国举重队在东京打响头阵。 目前最严重的还是自己的心理方面吧，之前就会有点怕自己受伤啊或者怎么样的，因为一直都是伤病在影响自己，在努力去克服当中，现在可能也比之前好很多了。走好自己的是最关键的，踏踏实实的，自己心里更强大一点，放开一点，可能举出来的会更好。 在这一天进行的7个项目中，还有射箭混合团体赛、男子射击10米气手枪决赛以及女子重箭个人赛，都有中国选手展现实力的机会。当然也别忘了第4次参加奥运会的金牌老将吴静玉，会在他占据优势的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比赛中出战，只是因为比赛开始时间的关系，也许他们的金牌会稍稍慢上半拍。 好，林院呢刚才做了一个综合的分析啊，我们下面呢再分项目跟大家再细致的聊一聊啊。刚才提到了就是射击女子10米气步枪嘛，这也是咱们一个传统的优势项目。今天上午呢就展开角逐了，7点半这个比赛就开始了，是资格赛，9点45呢将要进行的就是最终的决赛了。这个项目也是从1988年以来，当时是这个汉城奥运会。那么女子10米气步枪呢，从1988年以来呢，连续第9次成为奥运会的第一个项目，第一个金牌项目。这届奥运会呢，刚才提到了派出的杨倩啊、王璐瑶呢，非常年轻啊，两个选手呢都是第一次站到奥运舞台当中啊。对于这对年轻的搭档来说呢，首先是第一仗啊，也是一场硬仗。那这个赛季初呢，王璐瑶在大循环的选拔赛里面是脱颖而出，获得总分第2名，拿到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他呢面对奥运会比赛心态的时候呢，他也说了这个放平心态，不想太多。 奥运会，这个我还真没有想过哎，可能就能参加就觉得已经很荣幸了，就不奢求太多。我觉得是就是不要把自己框得太死，可能放松点说不定能做得更好，一有想法了说不定就一紧张就可能就会失误。3个王就可能跟我性格也挺像的，就是做什么事都想去拼一拼拿个第一，这样就是王中王嘛，就是一定要拿冠军的名字。 非常有趣哈。杨倩呢相对来讲呢，作为00后的选手呢也是更受到关注，因为在奥运选拔赛4站比赛当中，她是连夺4个10米气步枪的冠军，也是打出了世界纪录的优异成绩哈。对于即将到来的奥运会的比赛， 把过程去做好了，就是我始终相信，就是只要我的过程是好的，那我的结果不会差。控制好自己的心态吧，我觉得心态特别的重要，就是不把自己框得太死，然后也别把自己摆得太高。 对于射击队哈，首枚金牌历年来都压力比较大。梁岩哈也认为说，也别给咱们这个射击队，包括姑娘们施加太大的压力哈。 其实中国射击队现在可能已经习惯了，当这个排头兵，就是真的很难，人家压力非常大，每一次代表团都在等待着人家去拿到。这个金牌呢我们也拿过5次，我记得哈，大家很熟悉的现在都做了教练了，杜丽啊，这个易思玲都拿过这个项目的金牌。但是我觉得在这一届，我说过是特殊的不能再特殊的奥运会上，你非要逼着中国军团的这些队员们给他们以巨大的压力，一定要怎样怎样，是吧？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小选手是00后啊，参加这个比赛的2名选手之一。他们这个要承受这样大的压力，我觉得当年就是因为徐海峰啊，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一枪啊射下了一块金牌以后，大家就把这个注意力、把这个压力就都给了中国射击队了。 也曾经有过三天、四天、五天，有一届奥运会上是吧，就再没有金牌，射击队没有金牌，急死人。后来就拿到一枚、两枚。这个射击队呢，本来他们应该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优势队伍，但有的时候被这个压力压的吧，非常非常的紧张。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块金牌，在上午一会儿就会产生啊，就是不要给压力，因为这一次其实代表团给自己了一很大的压力啊。代表团的负责人在这个成立大会上就说过，这个这一届奥运会中国军团的目标就是啊，坚决遏制我国奥运成绩啊多年持续下滑这个趋势。这是第一句话，这是他们的一种高要求啊。因为大家可能还记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们拿到了创纪录的啊48枚金牌，但是到了非本土的2012年的伦敦，我们就是38金，少了10块，到了里约26块，又少了12块。所以看上去是一个下滑的一个趋势，但是说里约的这26枚也还是排在第三，也算是金牌大户之一啊，也在第一集团。而且现在关键是我们老百姓期待奥运会，但是对于这个金牌的渴望，我觉得没有像以往啊那么的要求了啊，没有要求那么高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宽容度是越来越大了。我反而倒觉得应该给队员们也给代表团吧减轻一些负担。 那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我们昨天也给大家介绍了哈，咱们最大的对手其实是印度队，他们的两位选手呢实力都很强。28岁的昌德拉是这个项目决赛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曾在2019年打出过24枪252.9环，平均每一枪都超过10.5环的成绩，而且这个记录一直是保持到现在。和他搭档的21岁的小将瓦拉里万目前是世界排名第一。再有呢，像美国队的实力哈、也是非常的不错，经常会有一些黑马窜出。像北京奥运会铜牌克罗地亚老将佩耶季奇也在比赛当中，所以说这些选手都还是有实力来争夺奖牌的。尤其是印度的射击名将哈、也曾经预测说，我们印度射击队还是有望在本届奥运会上拿到至少两枚奖牌的，表现出了熊熊的这种燃烧起来的野心哈、 因为这个项目当中呢，从这届奥运会开始啊，国际射击联合会呢对射击项目的规则啊进行了一个修改，而且这种修改是大幅度的。这点呢也特别提示啊，就是资格赛的成绩是不再带入决赛，你在资格赛发挥的再好，到决赛以后清零。进入决赛的所有的选手呢，就是回到同一个起跑线，说比赛的不确定性、偶然性呢，就在大幅度增加。所以说，第一枚金牌争夺战这个拼的就是实力，也是心理啊，就是他要随时进行调整。 那当然了，这个射击的项目是比赛时间比较靠前。假设说哈，我们在比赛中没有射落首枚金牌的话呢，再往后看，咱们有女子举重。侯智慧出战的是女子49公斤级的比赛，比较遗憾的是5年之前她错过了里约。这届赛事啊，也是经过了5年的积累之后，实力是有增无减的。如果说发挥稳定的话，那大概率我们还是可以在举重的女子49公斤级的较量当中哈、可以见到金牌。那24号将会出战的庞磊和吴静玉都是4场元老了。所以说要在之后的比赛当中还是有机会哈，咱们在射击啊或者其他项目当中再次有所建树。那今天在奥运赛场当中，除了刚才推荐的比较早开始的两个项目哈，有金牌争夺战之外呢，总共一共是7个项目产生11枚金牌。射击、举重两项比赛咱们还是比较有希望获得这个比较好的成绩。那总共这11块金牌的情况，我们请记者金泽给您盘点一下。 7月24号当天，东京奥运会将在射击、举重、射箭、击剑、跆拳道、柔道、公路自行车等项目中产生金牌。那么，女子10米气步枪将再次成为本届奥运会的首金项目。中国女枪手杨倩、王璐瑶将先后出战资格赛和决赛。而男子10米气手枪决赛，庞伟、张博文将向奥运冠军发起冲击。而且同时，举重女子49公斤级决赛，侯智慧将力争这枚举重项目的首金。其他项目的比赛， 乒乓球男女单打第一轮，马龙、樊振东、陈梦、孙颖莎将出战。混双八分之一决赛，许昕、刘诗雯将争夺四强的席位。女足小组赛，中国女足将迎战赞比亚。此前女足0-5输给巴西，而本场比赛将全力取胜。击剑将产生女子个人重剑、男子个人佩剑两枚金牌。重剑一直是中国女队的优势项目。2020年，他们曾夺得过世锦赛女重团体的冠军。羽毛球单打小组赛开赛，石宇奇和陈龙以及女单的陈雨菲将出战，而混双小组郑思维和黄雅琼将力争拿下开门红。以及可以关注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的比赛，两届奥运会冠军吴静玉将出战。这位妈妈级的选手复出之后状态一直不错，期待迎来首胜。 当然说到了女子重剑个人赛哈，我们参赛的选手呢是世界排名第三的孙一文和小将林生以及朱明烨来出战啊，希望咱们在女重这个项目当中依然保持优势。说到了女足，一大早朋友就说了，说今天比赛太多看不过来，但一定会关注女足这场比赛哈。小组赛最弱的对手赞比亚队，世界排名104，首战荷兰丢了10个球，三次攻破荷兰队的大门。我们想要晋级八强的话呢，能否拿下对手，尽量的拿到净胜球是非常重要的哈。这场比赛呢，也是咱们赶紧走出失利阴影非常重要的当务之急。拿三分最重要，还有就是多进球，毕竟咱们第一场比赛失球也是比较多的哈。 另外呢，今天还有篮球的项目，今天会上演的是令人瞩目的巅峰对决，就是杜兰特率领的美国队啊，能不能这个把2019年啊输给法国队的这种这个成绩给扭转啊，成为了男篮第一天比赛应该最大的看点啊。第一次成为奥运会正式项目的三人篮球呢，从今天开始也会全面打响，中国男女队呢也会出战，其中男队的第一场比赛，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塞尔维亚队，是咱们最强劲的对手。 昨天7月23号是中国女足门将朱玉的生日，由于这个防疫的规定吧，咱也不能有太多的庆祝的方式，还是预定了蛋糕，全队为她一起庆生。然后王霜哈在昨天吃蛋糕的时候也说，今天生日，明天拿下比赛，必须的，希望女足姑娘们加油。 另外呢，我们要给您介绍一个新的栏目，叫做东京名侦探，这也是有了新的一个玩法啊。我们在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当中呢为您推出的一个内容，从今天开始呢，东京名侦探就要跟您进入到互动的环节了。那么您在快手客户端搜索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账号，观看我们东京奥运会前方四人报道团队拍摄制作的奥运 Vlog 短视频作品，每天呢在雄鸡长小节目当中会提出一个问题，问题的答案呢就在记者的短视频作品当中。每天呢我们将从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啊选取一个人，送出2022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作为奖励。当然我们选取的这位听众的正确答案是在晚上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资格获得奖品。上快手看奥运，我们一起赢。 今天的问题是，本届东京奥组委的为到达东京的媒体记者提供乘坐的出租车前往酒店的免费服务。那问题来了，我们李维上车的时候是当地时间几点钟呢？友情提示，您可以去看哈我们的短视频乘泡泡出租车到酒店寻找答案。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节目。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场、公园都免费。 哦，对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孟群。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4.4度。 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1度，湿度较大，体感以闷热为主，尤其中午过后闷热感很强，紫外线照射强度也很强，请您注意防暑防晒，勤补水。另外双休日雨水还会频繁的亮相，周日雨量会明显一些，请随身携带雨具，避免前往地质灾害高风险地区活动。今天下班或放学时的天气情况晴转多云，南风2-3级，气温在31度到29度，近期山区地质灾害风险高，不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温较高，比较有利于臭氧的生成，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到3级。今天的气温在31度到24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是3，体感闷热，夜间的舒适度指数是1，体感较为舒适。另外今天的光照较好，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照射强度强，外出的话一定要采取防晒措施。北京体育广播少有之声祝您周末好心情。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北京移动全家享套餐全新来袭，每月仅需99元起，即享20G 流量、1000分钟语音、300兆宽带及2张副卡加互联网电视盒，资源可共享，套餐全家用，省钱又省心。详询10086。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人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欢迎在早上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人在东京特别节目，由孟群和小丽陪伴大家。 到第三时段的时候呢，开始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东京的疫情的情况啊，因为这届奥运会呢是非常特殊的一届奥运会。 别忘了跟我们保持互动，两个话题，回顾一下昨天晚上的开幕式有哪些精彩的环节，您的印象比较深刻哈，跟家里人一起分享分享，分析分析哈，您的理解。还有呢，就是说说这今天的开幕式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首金的落点哈，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射击这个项目啊，或者是举重啊，到底会落在哪个项目当中哈，一起来聊聊。4438说了，我就挺喜欢那个富士山造型的火炬塔的，屏幕直视是个山的形状，要是高空俯瞰呢像个漏斗，山顶有个球体，我还没看出来是什么，徐徐打开之后，哦，原来是点燃了奥运会的主火炬。 另外呢，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张云龙这朋友也说了，说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奥运会代表团的出场啊，有777个人，没有那么多人，因为有一些运动员呢今天要参加比赛，所以说昨天的这个出场仪式呢就没有到现场。 忙碌的闲人说，女足对阵赞比亚的比赛，千万别拿豆包不当干粮，体力好，速度快，这对手不好对付，所以咱们得打起精神来，认真对待才行哈。 另外呢，燕林也说了，昨天晚上的这开幕式印象最深刻的瞬间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新的口号啊，难民奥运代表队更是一个亮点。 对，红果儿也说了，印象最深的就是昨天看那个50个运动项目的图标人体展示，太有新意了，非常好玩哈。那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刚才说到了疫情的情况哈，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组委会在昨天发布消息说呢，包括3位来自海外的选手，又有19名奥运相关人士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3位选手当中呢，有1个人曾经入住过奥运村，19人创下了单日新高。除了赛前集训入境选手之外，奥运相关人士的阳性者呢，也是累计破百了，达到106人。除了3位选手之外，阳性者还包括日本国内外的奥运相关人士10人，其中海外入境日本的2人曾经入住过奥运村，含海外居住者在内的业务委托工作人员以及海外媒体人员一共是各3个人。来听听我们的记者林苑为大家制作的记者手记，防疫同样是需要更团结。 记者直击东京现场，奥运比赛正在进行。 东京零距离。 来报道疫情之下一届特殊的奥运会，核酸检测可以说是伴随始终。出发前按照要求进行核酸检测，到达东京之后拿着准备的一系列证明办理入境，也依旧战战兢兢。因为直到站在日本海关官员的面前，我的入境健康码还是没有出现在手机的程序中。幸好拿着手写的 No Ultra， 也就是没有健康码字样的承诺书，和在国内完成的到日本前72小时的核酸检测证明，还是一路辗转到了酒店。接下来按照规定要像国教委会主席巴赫入境日本时一样进行3天的室内隔离。在酒店前台，随着房卡一起领到的是一份12袋的核酸检测包裹，包括收集检测唾液的样本瓶和粘在上面的独立条形码。配图的流程说明简单明确，但问题来了，就是酒店里没人能说清每天的检测样本究竟该交给谁。照着上面的电话连通了负责部门，说明问题马上被对方打住，再三强调，第一，3天内你们绝不能离开酒店；第二，告知房间号自会有人不定时上门取样本；第三，因为你们凌晨到达又等到工作时间才打来电话，因此错过第一天的上门检测，只能从第二天开始，第四天结束。但第四天的检测可以离开房间坐班车到新闻中心完成，尊重防疫规定，这点完全没有问题。第二天上午一直等着敲门声的我们等来了电话铃响，原来检疫员只能在酒店一楼和我们接洽，礼貌客气，但是一句我们要等到26号，也就是第四天才结束隔离，让人崩溃。 And before that 26 No 25 Yes. So you have to take a test. Yes. 3 times. Yes. 和同事一起据理力争，碍于语言障碍，检疫员最终表示，以前一天的期限为准，只要我们连续完成3次核酸检测即可。国内防疫的经验和成效，让我们深知配合隔离和检测的意义。说实话，相较于从机场出发的媒体大巴上不少人甚至摘下口罩的外国同行，我们的自我防护意识很强，也更真心尊重遵守组委会的防疫要求。但是奥运会的赛程紧密，较量和比拼一刻不少，已经错过开幕式的我们也心急如焚，到了东京当然要到现场。这一场和病毒的赛跑，终点是回归正常的生活，但是这场赛跑不是一人一条跑道，而是要把腿绑在一起并排奔跑，谁也不掉队才有撞线的可能。还是巴赫提出的那句奥林匹克的口号，在发展的过程中注定要在此刻加上更团结。 我是记者齐良博，7月21号到8月9号期间，我将和体育广播另外3位同事一起在日本东京为大家带来2020东京奥运会的全媒体报道。关注中国军团展现出怎样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成绩，东京我们来了。 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记者金泽，在前方我们将制作系列报道站在东京看北京，以前方观察员的第一视角直击东京奥运会的赛事情况，同时为2020北京冬奥会带来积极的借鉴作用。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的记者李维，我将开启自己连续第4次奥运会的报道工作，从北京到伦敦，从里约到东京，无疑这一次奥运会的经历会更加的特别，我也将用更多样的手段为您全方位的展现中国奥运健儿的风采。 我是体育广播双语之声记者林苑，我要在东京做您的耳目，您有什么想了解的告诉我，我帮您瞧瞧去。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静观赛场内外，乐享东京风云，全景奥运会。 时间的8:08，很多朋友哈，昨天看电视看到比较晚的，看开幕式看的比较晚的朋友，相继也都起来了，都在关注今天的比赛的赛程。那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的比赛进行的情况哈。如果您收看电视的话呢，在央视五频道8:25将会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射箭混合团体的1/8决赛，大家非常关注的是否有首金的这个项目，决赛是在9:45射击女子10米气步枪啊，当然我们两位中国选手要在资格赛打得比较好哈，才能够来到决赛。在上午的10:25将会进行乒乓球混双的1/8决赛，那到中午吃饭的时间呢，12:50就会看到女子举重49公斤级的决赛，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侯智慧啊这个项目，这是央视五频道。那么在今天的央视的5家频道当中呢，9:00将会进行的是男子体操的资格赛啊，大家也关注一下我们中国男子选手的情况。那么在11:27的时候会进行的是羽毛球小组赛女双的比赛，您可以看到转播。刚才有朋友在问哈，三人篮球的比赛时间，中午吃完饭下午1:00呢，首先看到的是女子三人篮球俄罗斯对中国的第一场，一般都是一天两场嘛。2:00的时候呢是男子三人篮球俄罗斯对中国，那下午呢还有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柔道48公斤级女子的项目等等哈。击剑呢要到晚上的6:50，您可以在5家频道看到女子重剑的姑娘们。在一频道 CCTV 一综合频道当中，那今天呢大致的转播呢都得从中午和下午才开始哈，所以上午呢您可以关注5家频道和5频道，到时候呢也请大家看看我们首金射落或者是首金举起的情况哈。 另外看到我们聊天室里面的楚文文家里人啊，还有我们的这用户5656啊，都在问这个美国跟法国队篮球的比赛。刚才查阅了一下咱们的传统的主流媒体的这个电视频道啊，都没有安排这场比赛的转播，可能有一些这个网络会捕捉到这场比赛的信号啊， 您可以关注一下哈。那说到乒乓球，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将会有混双的1/8比赛，那今天乒乓球项目就开始了，这也是咱们的必拿金牌的项目哈。在紧张的备战当中，刘国梁也是时时刻刻的关注着比赛场地的情况，即将开幕了哈，我们首次适应主场地的情况怎么样呀？ 主要量场地的大小啊，因为这整个场地稍微听运动员的反应小了一些，所以有点担心球员的跑动起来的这种安全。 在采访的时候他也说哈，咱们的运动员是国宝。 最特殊的就是在疫情期间吧，举办这届奥运会有很多不确定性，有很多这个不可预测性啊。我认为首先我要保护好我们的团队的运动员、教练员，大家能够安全健康，是吧？安全健康比任何都重要，因为这些人都是国宝。 今天国乒呢只有混双项目的比赛，老将马龙将会开启自己的第三次奥运之旅。32岁的马龙啊，已经拿到了3枚奥运金牌，有望在东京书写新的传奇。今天我们的记者沈彤就关注到了乒乓球人物马龙逐梦东京，全力以赴。 我觉得这次比赛更特别吧，因为特别在于自己已经有1.5年都没有拿到冠军，而且已经有很多次都是第二，最近一个月也是非常努力的想去争取冠军，无论是全国锦标赛还是世界杯，其实打得非常好，但最后还是遗憾的输给樊振东。我也希望能够在这次比赛中继续向他们发起挑战嘛，然后庆幸自己能够赢这次吧。 这是马龙2000年11月第六次赢得国际乒联总决赛男单冠军后的感言。与里约奥运周期意气风发相比，进入东京周期，马龙的奥运之路走得并不平坦。2019年4月布达佩斯世乒赛，他实现了世乒赛男单的3连冠。但是随后膝伤的困扰让马龙不得不接受手术治疗。11月他重返国际赛场，参加的正是在东京奥运场馆举行的世界杯团体赛。之后马龙一直在扮演追赶者的角色。 能够在这个位置上，我觉得自己还是尽力做好这个每一天嘛，因为也知道在能够在这个队里，能够依然在中国乒乓球队这样一个大家庭里，或者是竞争这么激烈这样一个团队里，如果你 一旦这口气儿差一点，或者说你的这种哪方面做的不足一点，你有可能很快就会去掉队。所以自己也希望能够跟住这个大家，能够跟上这队，自己就要付出，可能现在无论身体上还是这种技战术上，就要能够付出更多才能跟上这个队伍吧。 对此，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也一直在激励马龙，重拾信心。 我觉得他对乒乓球的热爱，包括对自己的自律，啊，这方面上做到了极致。所以我一直在鼓励他，也一直在激励他。我说你现在还是最热门的选手，最强大的选手之一，是吧？你更多的里边不是跟自己在比，也不是跟对手在比，是吧？你是应该向传奇致敬，你是要超越一个时代的这种代表，就是你能把自己的潜力做到最好。 不过面对后辈年轻选手不断发起的冲击，马龙首要的任务是打好开局。 这种可能有的时候并不一定要求非常领先，但是哪怕能咬住比分，可能这种心态上也会好一点。但是总是这种0-2、0-3落后的话，确实搁到谁可能都会比较难逆转吧。我觉得不光这一站，还有上一站，可能还是这种面对这种年轻运动员这种冲击，包括一些新的打法，可能一些战术上自己还是要能够做好困难这种准备吧，不能像以往可能一些熟悉的这种对手，一些熟悉的套路。所以在这样的一些强对抗，包括有特点的运动员身上，还是要能够做好这种开局困难准备吧。 不同于上一个周期理想状态下的发挥，面对困难局面，马龙在取胜的观念上也要有所改变。 自己可能总想是像用自己最好的东西去跟对手打，但可能自己最熟悉的东西正好也是对方最舒服的，所以就在比赛当中始终，特别是前两局吧，始终在纠结在这一点嘛。 而奥运赛场上的发挥，心态决定了状态。 包括自己这两年这种跟上个周期比，这种确实自己能感受到这种压力，就是比赛场上这种压力会越来越大，因为是对手给予的冲击。 出征之前，马龙在人民日报上撰文，续写国乒辉煌，奋勇为国争光当中指出，对乒乓球和祖国的热爱早已融入到自己的血液当中。对此，刘国梁强调，马龙在国乒队伍当中起到了榜样的作用，他的战斗之心依然不变。 啊，我觉得他还是一个责任心非常强的运动员，是吧？榜样就在我们身边，所以对年轻队员，对整个队伍的氛围太重要了。同时我坚信，是吧？他们还是会全力以赴，特别是马龙，他还期待着继续创造奇迹，所以他这个战斗的心一点都没减弱。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东京奥运会昨天举行了开幕式，而半年之后，北京冬奥会也将迎来开幕式。前来观摩的北京冬奥组委开闭幕式团队表示说，也将努力以简约安全的方式呈现精彩的我们北京冬奥会的开闭幕式。 北京冬奥组委开闭幕式工作部部长、国家体育场运行团队主任常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次来东京观摩，就疫情情况下如何办好奥运会开幕式学习到一些有益的经验。他说呢，尽管东京奥运会受到疫情的影响，但是开幕式还是有不少亮点。北京冬奥组委呢，正在积极筹备，将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努力以简约安全的方式呈现精彩的冬奥会开闭幕式。那北京冬奥会呢，是在明年2022年2月4号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将举行开幕式。 嗯，大年初四哈。昨天，北京冬奥组委宣布，对照国际奥委会官方网站公布的历届冬奥会赞助收入数据，北京冬奥会市场开发目前可以实现的赞助收入已经超过以往历届冬奥会同类数据。截止目前，北京冬奥组委已经签约45家赞助企业，其中包括官方合作伙伴11家、官方赞助商11家、官方独家供应商10家、官方供应商13家。 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的部长朴学东介绍，截至目前呢，一共征集特许生产企业29家、特许零售企业61家，开发了16个类别、4000多款特许商品，在北京、河北、西藏、新疆等16个直辖市、省自治区开设了163家特许商品零售店，还开设了奥林匹克官方旗舰店网店，在覆盖31个省份的280多对高铁列车上开展特许商品销售。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东京奥运会昨天晚上已经正式开幕了，你在开幕式上看到了哪些有意思的环节呀？跟家里人一起来分享哈，包括对今天首金的期待，也希望大家能够家里人一起来聊聊。那除了东京奥运会的内容，我们也给大家介绍其他的一些综合消息。下个月北京将会举办第二届88北京体育消费节，将会设置线上买、线上订、线上赛、线上学四大板块。我们来听记者徐震的报道。 通过领取北京消费节专属优惠券来下单购买自己喜欢的运动装备，报名线上赛，参加线上学，预约全市上千家线下体育场馆，优惠预定，体验运动快乐。北京市体育局为体育行业经营者和消费者搭建互动平台，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结合第13个全民健身日活动，以爱体育爱生活为主题，举办第二届88北京体育消费节。与第一届相比，今年的活动会更加丰富。北京市体育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祝伟民表示， 今年呢，我们在去年的线上订、线上赛、线上买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今年呢进一步拓展了体育消费节的内容，在线上部分呢增加了线上学的一个环节，是体育消费促进全民健身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线上学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线上直播将普及权威运动健康知识。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副主任孔宪飞表示， 我们的全民健身的科普宣传在这次88体育消费节中呢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将在8月6号到8月8号三天之间呢，开展6场的线上的直播的活动，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健身行列中，撬动我们的体育消费，让更多的人从体育中受益。 7月23号起，京东平台便可领取专属优惠券。7月30号 ，Keep 线上买、线上赛、线上学三大板块陆续上线。京东运动负责人贺楠表示， 整个这一次呢，我们这个活动呢是有上千家体育场馆来参与，这一次也是比上一次多了很多很多的场馆参与。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场馆呢，投入的力度更大。 8月8号北京体育消费节，欢迎您关注。再来关注篮球方面，国际篮联昨天宣布2021年国际篮联男篮亚洲杯推迟到2022年7月份的印尼雅加达来进行啊，也就是明年的七月份这个时候。2021年的国际篮联女篮亚洲杯第一届比赛将会在今年的9月27号到10月3号在约旦的安曼进行。 据中国篮球支队官微消息呢，中国篮协已经收到了国际篮联亚洲区办公室啊关于2021年男篮亚洲杯比赛推迟举行的官方通知。之前啊，在加拿大结束了奥运男篮落选赛征程的中国男篮呢，将在结束隔离观察期以后呢，在符合相关防疫规定的情况下就地解散，以便各教练员以及运动员回到属地备战接下来的赛事任务。 足球方面，昨天沙特的球队阿尔阿赫利官方宣布签下了保利尼奥。保利尼奥上个月和广州队完成了解约，据说呢他拒绝了多份报价哈，选择在沙特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这是一份3年的合同。阿赫利队4次夺得沙特顶级联赛冠军，上赛季获得联赛第8，新赛季联赛呢将会在下个月就开始了。 我们也知道呢，在奥运会并行同时进行的中超的比赛赛程也非常的密集啊。那么今天晚上就要进行第8轮的比赛，是广州赛区的赛事的率先开始。今晚上4场比赛，今晚6点钟呢同时开始2场比赛呢，是深圳对阵河南嵩山龙门，山东泰山对阵重庆两江竞技。那么今晚的8点钟同时开始的2场比赛是沧州雄狮对阵青岛和广州城对阵广州。另外呢，中超第8轮的苏州赛区的比赛呢，明天周日会打响。国安呢是对阵上海申花，这场比赛呢是在明天晚上的8点半开始。 昨天英超的热刺官方宣布和韩国球员孙兴民签下一份为期4年的新合同，一直签到了2025年。据报道说呢，他的薪水也是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年薪可以达到1200万欧元。 今年29岁的孙兴民，哎呦，都29了，这时间过得真快。原来老说是小将小将的，在2015年8月份加盟到热刺，5个赛季为热刺各项赛事出场了280场，打进107球，64次助攻。那对于续约啊，他也表示非常的开心哈。热刺的总监帕拉蒂奇也说了，无论是场下还是场上，大家都能看到孙兴民给俱乐部带来的正能量，所以特别希望他在未来多年当中能够成为球队的一部分。 另外呢，皇马俱乐部呢在官网宣布说，球队内的法国球星卡里姆·本泽马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呢是阳性啊。除此之外呢，皇马官网呢没有公布本泽马的具体的情况。本泽马也是跟随着法国国家队呢参加了今年夏天的欧洲杯足球赛，法国队呢最终是1/8决赛输给了瑞士啊，被淘汰了。西班牙媒体消息显示呢，本泽马7月23号当天结束了休假，由于新冠病毒检测结果是阳性，所以本泽马需要进行隔离检疫，而且会推迟回归皇马俱乐部备战新赛季的时间。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巴黎圣日耳曼官方宣布和主教练波切诺蒂续约，签到2023年。上赛季中段，图赫尔下课之后，波切蒂诺接手了大巴黎，多线作战，大巴黎丢掉了联赛冠军，欧冠也没能够进决赛。赛季末一度有消息说他可能重新回到热刺，但最终呢还是和大巴黎完成了续约，新赛季继续带队出战。 另外呢，今天呢，英超曼联官方宣布的多特蒙德的边锋桑乔正式加盟球队啊，固定转会费呢是8500万欧元，双方签约到2026年，附带一年的续约选项。桑乔呢今年是21岁，2017年呢他是以不到800万欧的价格加盟的多特蒙德，一共为球队出战了137场，贡献了50球、64次助攻。过去一个赛季呢，他为多特出战了26场，贡献了8球12次助攻。 嗯，昨天开幕式看过了，您的感受怎么样啊？有哪些有意思的细节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呢，来说说今天首金的情况，咱们是举起来的呀，还是一枪击落的呀？周扒皮说必须是一枪击落首金。平野就挺喜欢昨天简洁的这种开幕式的形式。地铁一号线说，一会儿还有3人篮球，对，得到1点2点的时候，女篮先打哈，然后是男篮，您可以关注一下央视的转播。 嗯，就刚才呢，有些朋友在问到了法国对美国队啊，就像这个5人制篮球比赛的这个时间啊，刚才具体查阅了一下赛程安排呢，应该是在北京时间明天晚上的8点钟才会有法国对美国的这场所谓的小组赛的巅峰对决。 所以今天只看咱家的比赛哈，您就别惦记人家了。乔也说奥运和中超撞了，我觉得不叫撞，应该是并行吧，所以两边咱都能顾得上哈。8216说今天射击、举重、击剑、跆拳道，哎，都有可能获得金牌呀。射击和举重夺金的，尤其是首金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哈。 北京老二呢在聊天室里还提到了咱们这个首金诞生的哪个项目，他说听1025就可以了，说奥运全知道。谢谢你，谢谢你。 嗯，冯阳说总的来讲呢，冬季奥运会出彩的地方他认为并不是特别多哈，给他印象比较深的是木质的五环，哎，这个是比较独特的，还有各国家代表团入场音乐，还有就是代表团成员佩戴的口罩，不知道口罩会不会成为各支国家队之间互赠的伴手礼。 嗯， 应该，反正我觉得私下里交流应该是可以的哈。的确是，我也看到朋友圈有不少朋友哈，就把9宫格都填满了，各个国家他认为好看的口罩都哎集中在一起，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看点哈。 另外呢，用户8216也提到说，昨天开幕式可能是他说太具有日本本土文化的特色，他说有些我可能没有看明白啊，他只能说，我觉得这个朋友的心态非常好，是只能说我不太了解这个近邻啊，就一切问题的话，先从自己的自身去找一些问题原因。那昨天的这开幕式当中呢，不能算完美啊。这个赛后呢，啊，赛后了，开幕式之后呢，看到很多的吐槽，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戏谑的说法啊。其实我觉得，每个开幕式都会是一种思想的展示，都是一种创意的展示啊。另外就是一些文化的展示，确实有一些咱们不太了解、不懂的地方，就多去了解一些，恐怕更好。 贾国安也帮着查了，说25号，明天晚上8点哈，谢谢您，您怎么配了一张巴坎布的图啊？人家问美国跟法国，您来了一张巴坎布的哈。啊，还有其他的朋友哈，说昨晚开幕式印象比较深刻的瞬间，时光雕刻说了，就是我刚才说的哈萨克斯坦这个神仙女运动员举旗儿真好看，女神，主要是这姑娘吧，

每天播出十多个小时奥运特别节目，全天全频率滚动播出奥运最新消息，每天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每个时段滚动播出奥运报道，早上7点到9点，中午12点到12点半，傍晚5点到7点和晚上9点到10点半，还将推出4个新闻互动板块，通过全景奥运会、奥运零距离、奥运奖牌榜、站在东京看北京等栏目，全面及时深入报道奥运会，设置全天候的听众网友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还将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听听 FM 客户端以及新媒体矩阵开辟奥运专栏，每天更新短视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产品。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人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人在东京特别节目，陪伴您的是孟群和小丽，助力中国队迎战奥运会。登录北京时间 APP 参与你为奥运健儿加油我为你加油活动，上传个人运动瞬间为中国体育健儿加油，有机会获得加油礼盒，你祝福我赠礼，一起来助威。 另外呢，东京奥运会开始了，我们节目当中有了一个新的玩法啊，从今天开始推出一个名叫东京名侦探的听友互动活动，就各位家里人和听友在快手客户端搜索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账号，观看我们在东京奥运会前方四人报道团队所拍摄制作的奥运 vlog 短视频作品。每天呢，在雄鸡唱晓节目当中，我们会提出一个问题，问题的答案呢就在咱们记者制作的短视频作品当中。今天呢，我们就从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呢，会选取一个人送出2022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作为奖励。 今天的问题是本届冬奥会本届东京奥运会组委会为到达东京的媒体记者提供乘坐泡泡出租车前往酒店的免费服务，来体现东京奥组委对媒体记者的细致关怀和对防控疫情的重视。问题是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登上泡泡出租车时是当地时间几点钟？友情提示啊，您可以在我们的短视频作品乘泡泡出租车到酒店当中找到答案。那今天傍晚5点播出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公布答案，并在答对的听众当中随机抽取一位获奖听众，期待您的参与，也希望您能够中奖。也是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体育广播的快手和抖音账号当中呢，这些天有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短视频，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关注我们的账号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昨天有没有看开幕式啊？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给您怎样的感受？有哪些有意思的环节哈，值得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和探讨的呢？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来跟我们互动哈。说到昨天的开幕式呢，我们也是连线了大家熟悉的体育界的人士，刚才哈也是跟我们连线了，奥促会的副会长王琦说了。体育图标这个环节确实是比较亮眼的，哎，我也非常喜欢这个环节啊，很多朋友咱们家里人都提到了，同时呢他也提到了火炬的造型，那这个火炬也是体现了日本元素。 站在东京看北京， 我觉得日本的这个艺术家的开幕式的创意当中，一个是那个体育图标，哎，我觉得那个创意特别好。虽然大家围在一起，哎，有两个演员在那表演，把这个东京奥运会的哎比赛项目的体育图标做了一个特别好的展示。其实体育图标也是从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始的。虽然那个体育图标画面极简，但是呢，给人们的印象特别的深刻。所以我觉得这个挺棒的，这个是一个非常新的创意。 当然也有人说无人机最后组成东京奥运会的会徽，我觉得那个已经不难了。我们国家大疆经常做这种表演，其实在平昌冬奥会组成武汉也有过这个。那么我是觉得就是体育图标的那个创意既简洁又明快，又让人印象深刻，又把东京奥运会的所有的比赛项目很完善的介绍了一遍。你要说哪些日本元素是亮眼的，我觉得就是最后的圣火台啊，可能它之前它的造型是一个富士山的造型，但是大阪直美点的时候呢，它有点像日本的这种当代艺术的展示，哎，逐步给它展开，最后点燃。这个就从日本的传统文化和这个现代科技文化这种它的结合啊，这个做的还是比较好的。我倒觉得不能太求全责备，反正我看微信各种吐槽的都比较多，但是我们都是做过很多综合性运动会的，我认为日本这次把东京奥运会给开起来了，把开幕式做起来了，确确实实非常不容易。 昨天开幕式看完之后大家有什么感受啊？北京老尔说了，其实我特别关注奥运会，但是昨天呢开幕式还真没看哈，听了咱们的广播，对于东京奥运会呢，反正开幕式没看，项目还是会看一看哈。现在射箭正在进行男子团体的1/8决赛哈，关老爷说射箭很好看呀，这个应该1/8，咱们好像进了，我记得昨天咱们给大家报的时候啊，咱们的团体应该是排在第5，好像是哈。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印度队对中国台北队的比赛啊，这个比赛的话呢，节奏还是相对比较慢的。刚才还有朋友提示说呢，从9:30开始呢，央视就要转播女子10米气步枪的比赛了，因为呢，应该是这个，出现第一枚金牌的项目。 9:45决赛开始哈，大家关注一下。那也有朋友哈说到昨天这个，开幕式当中的一些元素哈，踢踏舞什么的哈，都适合在这个开幕式上，也看到了自己的体会呢。 对， 啊。 另外呢，风雨北京还说呢，昨天开幕式时间啊真不短，哈哈，这个是应该很长的一段时间。他说充满了日本特色，有几个风雨北京是比较喜欢的单元，比如说百变运动图啊，就超级变变变，还有能剧啊，能呢是这个日本的就类似于咱们的京剧一样的国粹。他节奏呢其实也非常日本化，不过呢他觉得还是有些慢。 我们北京体育广播的记者团队昨天是在酒店观看了开幕式，因为他们还在隔离当中。刚才记者手机当中也提到了我们的这个防疫措施的遵守之下哈，也是给大家带来相关的报道。那么昨天他们在那儿看的情况怎么样啊？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齐良博。因为要遵守东京奥组委的防疫规定，所以昨天我们北京体育广播的东京记者团队还是在酒店继续接受隔离，没有能够去到开幕式的现场。但是呢，我们四位记者在酒店一起观看了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实况转播。给我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开幕式中的抗疫元素，一名运动员在跑步机上独自训练，而场地中央体育场的其他角落里同样有运动员在各自训练，也寓意着突如其来的疫情切断了全世界的交流。那随着演员们跑步速度的逐渐加快，最终大家还是汇聚到了一起，也预示着顽强拼搏的世界人民终将战胜疫情，迎来团聚。此后开幕式为在新冠肺炎疫情中逝去的人们进行了默哀，抗疫的元素让因受到影响而不能直接去到开幕式现场采访的我们也颇有感触。记者刘静泽表示， 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可能是在开幕式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的一段致辞。他说，疫情让我们彼此保持距离，甚至远离我们所爱的人，但是今天无论你在世界哪个角落，我们都共同分享这一时刻。奥运圣火使这道光更加的明亮。那么现在其实我们已经来到了东京，虽然没有去到现场，但是正如巴赫所言，无论我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是在共同分享这一时刻。希望在未来的十几天内，我们可以看到运动员更加精彩的比赛。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了奥运会的到来。 记者林苑表示， 在房间里面看这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呢，其实确实就是感觉有好多地方不能够看得特别的清楚和明白。但也幸好这个开幕式好像整个流程下来啊，包括所表达的东西上面是也是比较的简单，基本的这个歌词大意还是能够看出来。就是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全球疫情的形势下，大家还是在奥林匹克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尽可能的去团结在一起，去战胜这个困难。 随着日本网球名将大阪直美点燃了东京新国立竞技场的奥运圣火，东京奥运会也正式拉开了帷幕。体育广播记者团队今天将继续接受隔离，关注东京奥运会上的焦点赛事以及中国奥运健儿的精彩表现。25号，我们将解除隔离，并关注中国女排与土耳其的焦点赛事以及中国跳水队的表现。 那说到早上9:45就要开始的女子10米气步枪的决赛哈，会不会是我们中国代表团射落的首枚金牌呢？梁岩也说哈，即便是错失了这个金牌也没什么关系，年轻人让他们放开手脚。 这样一场特殊的奥运会，那么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你想想，就光这个竞场没有观众这一项，那就很多人就不适应啊。当然射击运动员可能适应，但是更多的运动员可能就不适应。好在呢，这次中国军团呢是67%都是年轻队员，其中293人啊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那好吧，那就把这个第一次参加奥运会这个感觉，你就把它当成奥运会就是这样的，就是没有观众，就是安静的，所以反而倒可以不去那么束缚自己的手脚了，反而倒可以放开了手去干了。我觉得既然是年轻嘛，年轻我觉得就应该有这个闯劲儿，有该这个拼劲儿。所以我觉得像包括一会儿参加比赛的00后，对吧，我觉得这一次我们的队员就应该有这样的这种气魄，去战胜这个所谓的这个以前没有遇到过的情况。其实你没遇到过，谁都没遇到过，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上，所以我觉得多一次逆境吧，就能多一份成熟啊，多一份感悟，这个多一次绝境，那就能多一次机遇啊，多一次这个超越。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孩子就应该去击碎自己心内心的这种恐惧，打破自己内心的这种心魔，让我们的生命绽放，让这个东京奥运会的赛场呢掀起中国军团的青春风暴。所以不在乎啊一成一池的这个得失，所以一会儿这个十米气步枪的这块金牌别太在意啊，即使我们失利了那又怎样啊，年轻啊就不怕失利，就算付出代价，我刚才说了，我们也长了经验了，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再给大家说说比赛时间哈，8:25已经开始了射箭混合团体的1/8决赛，那么9:45就是我们极其关注的射击女子10米气步枪的决赛，10:25乒乓球混双1/8决赛啊，这个比赛呢也是日本代表团特别期待能在乒乓球项目当中突破中国统治的一个项目。那12:50呢，女子举重49公斤级的决赛，还有我们的中国选手侯智慧出场。下午的3:25是射箭混合团体的铜牌赛和决赛。很多朋友都在关注女足小组赛中国和赞比亚的比赛，下午4:00哈，您可以关注。然后呢，从晚上6:15就开始各项游泳的预赛了。今年游泳的预赛都是在晚上，决赛是在上午或中午。晚上8:00还会有跆拳道的女子49公斤级的比赛。那以上我们说到的这些所有的项目呢，如果看电视的话，您可以去关注央视5频道。那5+频道呢，上午9:00有男子体操资格赛，中午11:27是羽毛球小组赛女双比赛，下午1:00女子3人篮球俄罗斯和中国率先开打，下午2:00男子3人篮球俄罗斯对中国，下午3:00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下午4:15柔道的48公斤级，晚上6:50将会有击剑女子重剑项目以及男子佩剑的铜牌争夺战。那以上这些项目都是央视的5+频道。那么在 CCTV 一综合频道，下午1:15将会是射箭混合团体1/4决赛，下午2:30射击男子10米气手枪的决赛，同样由我们中国选手出战。那下午3:10是男子公路自行车的冲刺赛，这是央视1频道哈为大家带来的转播。 那一直在看到我们的互动环节当中呢，大家还是对于开幕式啊，对于个人关注的一些这个元素啊，有着自己的不同的表述的方式，很有意思啊，一边看一边想笑，哈哈，这个唯有战斗说了，说好的动漫人元素呢，原来就是代表团的指示牌啊。昨天我们在话题当中呢也是设计了这个元素，而且大家呢也都是进行了非常热烈的呼应啊，这个大脑洞大开，各种想象，但是呢在动漫这个元素当中呢，恐怕还是让很多朋友失望。另外呢， 俏也说了，说我啊是一直坚持到最后的。他说我前半段是我被吓醒了，我这困劲全没了，就后半段呢一好玩，这超级变变变我看我又乐了，所以说我基本就没睡。 对，超级变变变那一块是大家都突然一下来兴致的地儿哈，然后就快点圣火了，所以说那一块确实是一个高潮部分哈。欧米说了，日本是挺厉害的，昨天开幕式断断续续看的，原因是这个运动员入场仪式这个音乐吸引了我。哎，我好像听到了怪物猎人、塞尔达传说、勇者斗恶龙、最终幻想、实况足球等游戏的主题曲，其他的我也好多也没听出来哈，所以说是这个音乐哈吸引了他，要是一般的音乐我可能也就不看了。 其实大家的还是对于日本的音乐啊、动画啊、这个动漫啊有着更加这个广泛的认识啊。但俏这朋友说的我非常同意，说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味道啊，看着他觉得琢磨琢磨也挺有意思。就日本文化当中的话呢，他对于一些这个阴冷啊，这个就是凉薄呀，包括一些残破呀，都是不避讳的。他的文化也是相对比较多元化，他的展示的这种程度和力度，应该说与咱们也是有所不同。所以说，在这样的开幕式当中呢，尤其在疫情这种复杂的背景之下的开幕式，融入了一些相对来说啊有些阴冷的元素，恐怕也是对现实的一个反应。 老兵新传说，昨晚的开幕式用句老话来形容，就是简约而不简单，还是有很多内容啊可以去关注的。 我看到射箭韩国太厉害，唯有战斗呢正在观看的就是射箭混合团体的八分之一决赛。那韩国呢对于射箭这项运动的话呢，它的普及是在他们的小学的体育课当中，就作为体育课的内容之一，而且的很多的影视作品包括最后的兵器弓，其实呢就是以射箭为主要的内容来拍摄的一部影片。 今天旗帜系列节目为您播出的人物是夏红。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七岁时他因一场意外车祸不幸失去双臂，37年来他凭着毅力获得重生，并大放异彩，体育冠军、公益老师、剪纸高手。夏红这道夏日雨后的绚丽彩虹，用心传递着正能量，将希望之光播撒给弱势人群。 我是党员夏红，我觉得作为一名党员就应该以身作则，用自己点亮他人。 1977年出生的夏红有着一张娃娃脸和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七岁时遭遇的一场交通意外让他永远失去了双臂。 跟我姥爷去看运动会，在回来的路上走着走着我就跑到了马路的另一侧，当时是一辆运粮的大卡车，我姥爷就喊说小红车来了，其实他是想告诉我不要动，但是我人比较小，那个时候我的第一想法是赶紧往他那里跑，在我横穿马路的时候就是大卡车从我的后面把我给撞倒了。 这次意外让他一切归零，但骨子里的要强却激发他重生。织毛衣、绘画、剪纸，这些普通人尚且觉得费时费力的事情，夏红一一学起来，并且做得有声有色。他还四次参加全国残疾人体育比赛，在400米、800米和跳远比赛中获得冠军。 从用脚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真的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给自己设置了很多的障碍。这么多年把自己的性格磨练的就是我不服输，有时候开玩笑说我说我就是那个打不死的小强。 从2010年起、就是、夏红开始参加各种志愿服务和公益活动。他是北京19所温馨家园、特教学校和聋哑康复中心的公益老师。